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翡翠 B 货 C 货流入市场，为珠宝玉器市场带来了五花八门的乱象，如何整治管理是一个难题。但是翡翠在中国玉器行业的地位却是有目共睹的。 翡翠作为玉器中的后起之秀，演进发展历史并不算长，却以自身的优异品质在玉石家族中奠定了牢固又尊贵的地位。翡翠为中华传统玉文化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极大地拓展了玉石的审美空间，丰富了玉石的审美内涵。以翡翠制作国之重器，现在已成为中国玉器行业屡见不鲜的选择。2012年6月，一面翡翠巨雕作品《清明上河图》在2012中国玉器百花奖展厅亮相。这块由云南蒙拱翡翠公司历时8年之久打造的屏风，原材料采自缅甸帕岗，锚石重约7吨，制作完成之后，屏风翡翠材质部分重2吨多，加上由缅甸黄花梨所制外框，整体总长 18.6 米，总高 3.13 米，总面积达 58.25 平方米，由国内著名屏风设计大师高爽设计。以往以《清明上河图》为题材的工艺美术作品较多，但采用翡翠为材料而且规模如此宏大的作品在国内尚属首例。在百花奖评选作品展出前，我曾应邀参观过这件作品，那是在北京大洋方路一家玉器公司的展厅里。面对巨型翡翠屏风，首先感染我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荣华气息和耀眼夺目的锦丽光彩。作品由25片材料拼接而成，分布着绿、白、紫罗兰各色。绿色浓艳，白色透亮，紫罗兰俏丽。屏风充分利用材质的自然美、色彩美，以张择端原画为蓝本，因材施艺，布局巧妙，雕刻各种人物600余个，牛、马、骡、驴等60多匹，船20多艘，房屋楼阁30多栋，车轿20多辆。在雕刻中，除浮雕手法外，还借鉴了微雕方法， 采用手工阴刻填色工艺，使画面清晰灵动，层次分明，楼城屋舍历历在目，车马人物无不栩栩如生。凑近翡翠屏风细看，酒楼、茶馆、当铺、拱桥，人流溪水，汴梁城内城市上下纷然杂陈的繁荣景象，在这块巨幅屏风上展现得别有一番神韵。这面翡翠屏风被评为2012年度中国玉器百花奖特等奖。这类作品的出现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以后，玉器生产集中在北京、上海、苏州、扬州、广州等地为数不多的几家国有工厂。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单一垄断的生产和流通渠道被冲垮，玉雕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民营或个体玉器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玉器产业的一个全新格局很快得以建立。市场的活跃不光刺激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也让玉器像其他艺术品一样成为新型经济结构中的一种投资方向。随着玉器产业走向成熟，一些强力资本开始进军高端艺术品市场，像获得最佳工艺奖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翡翠巨雕，没有巨额资本的介入很难完成。与四大国宝那种由政府牵头、国家财力支持的制作方式不同，当下大型玉雕作品制作借由民间资本力量来完成。中国当代大型翡翠作品制作，据我所知，始于一件名为《炎黄之根》的大型翡翠巨制。1997年5月19号，香港会展中心。42天之后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届时将在这里举行。这座现代化宏伟建筑即将成为全世界凝神瞩目的中心。然而今天，这里已是群贤毕至，名流如云。即将上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中华名人协会会长荣高堂，以及工商、文化、艺术界巨擘大家的身影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块石头，甚至可以说这块石头在某种程度上比许多名流更加耀眼风光。当然，这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一件巨型翡翠玉雕作品《炎黄之根》。这是中华名人庆97香港回归联谊会暨艺术品展现场，董建华和当届香港小姐翁虹为《炎黄之根》揭幕。众人被这座巧夺天工、艺术价值极高、重约一吨的翡翠瑰宝紧紧吸引，久久欣赏，由衷的赞叹。第二天，中国港澳内地及东南亚各媒体纷纷报道，称炎黄之根的展出为香港回归献上了一份厚礼。而97献宝的主人公乔丽君随之也成为一位传奇式的新闻人物。所谓传奇，是乔丽君当初拍出1000多万元决意上马炎黄之根文化工程时，玩的实在是一场赌博，千万元买回一块大石头。乔丽君出生于孔孟之乡山东，20世纪80年代中期，20刚刚出头的乔丽君只身闯荡京城，毛头小伙子在人才荟萃的首都想站住脚跟谈何容易。然而他却很快融入大都会的商潮之中，结识了一批商界优秀朋友和文化精英人士。朋友圈里他年龄最小，但他天资聪颖，悟性极高，似乎有种本能的经商天分。生意上决策，他的意见往往起重要作用。然而这块经商的好料，有些地方却让朋友们难以理喻。搞贸易能赚钱，但他对搞贸易赚钱却心有不甘，一心想钻进文化圈做些事情。90年代初，他打点行装，毅然决然告别了北京，南下深圳， 扯起一面大旗，创立了深圳新炎黄文化交流中心。这是一个全部由二三十岁年轻人组成的群体，他们以张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以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为目标，立志建立最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也许因为这面旗帜，很快中心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文化官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这些人在中心背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顾问群体。短短几年，深圳新炎黄文化交流中心以商业运作手段成功地操作了一批文化项目。乔丽君蓄势待发，决意向他梦寐已久的一个神奇领域进击，这便是玉文化。当初乔丽君将自己的公司名称确定为深圳新炎黄文化交流中心的时候，就是想通过自己之手为炎黄儿女创造点什么。炎黄儿女钟情于玉，他自然对玉也是万般珍爱，能否将中华文明史雕刻于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器物之上，将人类流动的光芒凝聚于一种象征民族精神的物质之中，使其辉煌永恒呢？炎黄之根文化工程最初的构思在乔丽君心中萌动了。乔丽君知道玉石行业一件作品的题材、构思、设计和加工均需是原料的具体情形才能确定。制约人们想法的是原材料，这里没有主题先行，但他执意要来一次命题作文。要在一块巨翠上浓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这种不合规矩的思维立即遭到众多行家的否定，认为他是异想天开。乔丽君却将反对之声当成耳边风，他笑笑，不搞这个题材，我玩这把有什么意思呢？乔丽君走进了赌石这个惨烈的战场，一年时间里，他七上云南高原，五进缅甸深山，为萦绕于他心中的那个宏伟的梦想寻觅翡翠石料，此举绝非儿戏。他请来几位行家高手随他同行，他们走遍了这里的赌石商号，最后终于在中缅边境盈江的一家商号里停住了脚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这里一块巨石足有上吨重，却只有巴掌大的一块擦口，擦口透出诱人的绿色。擦口这么小，说明卖家对自己的东西也缺乏足够的信心。赌石场的经验是多看少买，多擦少开。乔丽君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但多看不可能，他宏伟的构想只能靠巨料来承载，而走遍料场此时是绝无仅有的一块，他不敢多擦，擦出的门子越大，绿色越多，价格肯定越高，高到他买不起。乔丽君和为他长眼的几位专家围绕着这块石头煞费精神，专家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但谁也不会下断语，最终拿主意的只能是乔丽君自己。寝食难安的三昼夜过后，精力几乎临近竭尽的乔丽君终于下了决断，孤注一掷，押出全部身家性命，将1000万元人民币连同全部希望和追求拍了出去，购下了那块大石头。巨款拍出反而平静下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也都静下来了，大地仿佛哑了一般，凝神屏气地等待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人群里传出个很小的声音，本大利大风险大，这完全是赌命啊，一点后路也没留啊。闭目片刻，乔丽君睁开眼，不在这里开了，运回北京开啊，对不起了，让大家扫兴了啊。巨石运到北京，北京市玉器厂承担了开播工作。开播的一刻， 乔丽君忽然想起滇西的大山和路边的万丈深渊，那也许是自己最好的归宿。值吗？为了一个梦想用全部身家性命做抵押，我是不是昏了头了？驼踞家石声声轰鸣在他心头，扑退玉露，乔丽君的喉结使劲地抽动，声音稍重些，全身便随之一阵颤栗，好像生怕那金石的撞击会惊醒一个梦。赌石不同于赌钱，一吨多重的巨石全部拨开要七八天，这真是煎熬人的日日夜夜。第一天拨下来，巨石顶部露色，戴绿帽子一般，玉器厂的师傅脸上露出了微笑，乔总，看样子结账了，至少已经能保本了。确实，如果按照现在能看到的品相成色而论，这块石头足可以保证他卖出1000万，但这远不是他的追求。师傅们用二锅头向他祝贺时，他只喝了矿泉水，刚刚开播，播完了我一定喝。播到第八天，那一方巨型美玉就像健美比赛的冠军一样裸露出自己的全部真容，冰底紫石，色青带绿，绿白淡青变化和谐，浓淡相宜，细润柔滑，一侧是大面积平面，形若半杯，另一侧则鼓胀饱满，气势磅礴。一片唏嘘赞叹声中，北京市玉器厂厂长刘继廷感慨道，这么大这么好的翡翠料太难得了，你有玉缘呐，乔总。刘继廷是最早支持炎黄之根文化工程的人之一，除这块巨料之外，以前乔丽君还购得分别重480公斤、250公斤两块优质翡翠。刘继廷非常赞赏支持乔丽君的构想，三件作品构成一组凝聚民族文化灿烂光辉的艺术作品，分别为炎黄之根、华夏古风、文采千秋。为了能让这必定成为瑰宝的玉雕尽善尽美，不留遗憾地完成，刘继廷厂长先后组织了全国十几家玉雕厂的南北派大师云集北京，商讨方案，博采众长，继而委派厂里最优秀的年轻工艺美术大师姜文斌主持设计这震撼人心的系列大型翡翠雕刻。姜文斌在玉雕行内可谓是后生先进，成就斐然，他的作品《枫桥夜泊》《剑魂》《钱塘江传说》等曾获国内大奖，也曾东渡扶桑访问讲学，传授交流东方文化。辽宁鞍山举世罕见的重达270吨的九彩绣玉佛的设计，他也是参与者之一。乔丽君赴云南选料时，他曾作为其中一位名眼陪同前往。面对可能成为世界之最的翡翠作品，怀着对华夏5000年文明史崇高的敬意和对玉文化的执着追求，姜文斌的创作冲动和雕刻欲望被点燃了。同时，他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使命，肩上的担子是何等的分量。这回轮到姜文斌几天几夜合不上眼了，人琢玉，玉磨人。作为一位玉雕艺术家，其素质要求很高，不光要会石料，会设计，熟练掌握玉雕技术，还必须能绘画，懂美学，熟悉历史，掌握各种文学史学典故，宗教天文地理知识也要具备。炎黄之根系列玉雕工程抛开了传统的佛、道、仙、神、花鸟鱼虫等题材，开创新的玉雕艺术表现主题，弘扬华夏文明的根本内容。这一设计要求迫使他必须通过手中的作品展示一幅壮观深远的历史画卷，在世人面前树立一座东方文化不朽的丰碑。北京市玉器厂为炎黄之根的琢磨制作专门开辟了一个车间，巨型翡翠在这里雕刻琢磨，历时3载。1997年初，炎黄之根文化工程这件作品全部竣工。 重约一吨、高一米有余的炎黄之根，以华夏文化、黄帝功德为主要轴线，进而扩展，辐射出中华民族起源、创造、发展的辉煌历史脉络。黄河这条古老龙源贯穿于中，我国古代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建筑艺术，诸如秦万里长城、唐大小雁塔、麦积山石窟、悬空寺、赵州桥、天坛祈年殿等错落其间，郁郁苍柏之间，是汉武帝率军在黄帝陵祭礼人文出祖的壮阔场面。作品背面中心部位用汉代砖刻的风格雕刻黄帝造像，以拙朴粗犷的线条突出炎黄之根的主题，以磨牙形式表现的神鹿喂奶、涉猎耕种、桑蚕染织、大战蚩尤、发明指南车等历史传说环绕四周。磨牙壁上布以历代名家对始祖皇帝的祭文题词，布局巧妙合理，穿插起伏有序，人物建筑与山川河流交相辉映，翠柏林立，曲廊穿回，鹿鹤行于其中，灵气与仙气潜然荡出。作品蕴含巨大的思想容量，整体效果气势磅礴，真可谓是叹为观止。400多公斤的华夏古风创意于琴棋书画四大国粹，以琴棋书画具体形象来造型，构思优雅精巧，舒展流畅，人物线条生动细腻，烟柳山岚飘逸于亭台楼榭之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典雅之风。200多公斤的文采千秋取材于儒家圣贤孔夫子，他的原材料以春彩为主色，作品肃穆庄严。孔子端坐于大成殿上，凝重深邃的目光中流露着慈祥谦和，在浮云绿树之中，有连有断地突出排列夸张的竹简，孔子的经典言论刻于其上，使这位文化伟人的形象和思想借助美玉的托举光耀千秋。作品完成了，梦想、希望、心血都已体现在三件作品上。乔丽君心潮澎湃，请刘继廷厂长、姜文斌大师等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庆功酒，酒与激动的泪水一起下肚，喝得酣畅淋漓，也喝得酸甜苦辣多种滋味一起涌上心头，人人都有了醉意。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炎黄之根虽然得到了大家的赞赏，但对于玉雕作品来说，唯有专家的意见才能够一锤定音。专家给出了什么意见呢？我国还有哪些巨型翡翠玉雕作品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